Happy Thursday！ 冻咗喎， 系啊， 系啊， 唔想喐啊。 点解冻咗你又唔换件厚啲嘅被啊？365日佢都系咁同我张被。 我内胆厚咗啦嘛，已经你明唔明？ 咁、okay, 你件外套咧，你有冇着翻厚啲啊？今日 厚啲噶啦。 今日冇厚啲、啊。 有 呢件厚啲，厚啲。 系咪听日仲冻啊？ 我諗禮拜日係得返16至22度但聲稱禮拜六之後就會去到之後就得14度嗰啲囉。即係 好嘢。 係會凍㗎啦。 幾好迎接聖誕。 又凍又乾。 係。 係咪唔係濕凍。 行山、正。 係、我今日呢諗住同大家玩一個小遊戲。 係。 收音機旁邊朋友全部都可以玩嘅。 係。 咁因為呢本書呢就叫做你的體質這樣吃就對了。咁、佢就講緊關於食物嘅嘢嘅。 咦幾好喎。 係啦。咁我哋即係眾所周知啦多咗小肉就基本㗎啦，咁原來呢你揀， 其實我都想講講多菜少肉嘅基本，即係其實好多人都唔同，我個 diet 就唔得㗎， 你一定要多肉少菜呀、 未必一定，不過呢如果太總之一太多菜呢我就一定即係好快餓嘅， 唔係你有冇睇過醫生 有㗎睇過曬㗎， 係 中醫一個人個人唔知寒底涼底呀嗰啲囉，即係我食都食譬如我食油菜嗰啲去雲吞麵鋪食油菜雜菜嗰啲呢好容易餓嘅，咁嗰個餓唔係嗰啲食物邋遢嗰種腸胃炎餓喎，係你覺得佢 好涼 係啦，個肚好似濕熱肚咁樣呢就即刻去肥一肥， 點解呢，因為原來喺你食植物啦，即係譬如菜呀、瓜嗰啲呢，佢哋呢唔同部位呢唔同植物嘅部位都有已經分了不同的寒涼程度、 或者白色植物和綠色植物又不同、樣 有這樣啦，譬如基本一點啦，因為不同植物呢儲存的能量都不一樣的，譬如種子，種子就是冬天的時候大家想著、不要發芽，我要 hold 住成為一粒種子先、即是暖一點發芽，所以種子能量呢是會最高的， 就是豆類啦， 植物精華嚟講佢係 number one， 即係豆類就係種子啦， 係啦， 咁如果要薯仔係咪叫種子呀？ No， 唔係即係譬如 nuts 啊， nuts 係咪都算係㗎？ nuts 應該種子嘛， 應該係 因為油份咁高，佢係一粒嘢嚟㗎嘛， 係 即係花生係一粒嘢， 咁係種子啦， 我都諗 種子啦，係 咩？ 梗係啦， 即係譬如杏仁咪係種子囉， 杏仁就種子，譬如 佢唔係喺啲果實入面 咯， 即係粒粒嘅， 咁核咪就種子咯， 即係佢可以再攞嚟種嘢㗎嘛， 係啦。 突然之間 譬如太陽花唔係嗰啲叫咩 ,sunflower 叫咩 太陽花囉 光明泉。 我話遮花個種子咪好啲鸚鵡好鍾意食嘅嗰啲係種子嚟㗎嗰啲瓜子。 所以就好多油份。 種子類喺植物精華入面含量最高，第二位呢就係根部嘅植物，因為呢佢哋係生喺冷嘅泥土裏面嘅。 即係薯仔呀番薯呀嗰啲啦。 咩芋頭呀嗰啲啦。咁所以佢呢植物嘅能量排第二。排第三呢就係葉喎。即係你譬如食棵菜你食菜葉同菜框都唔一樣啦。 咪先小 test， 你鍾意食譬如。葉嘅，即係譬如菜心或者芥蘭咁啊，埋你啦。 其實我鍾意食橙，但係要淋啲囉。 我係淨係鍾意食橙嘅啫。 OK， 咁咪好喎，可以同你食飯喎。 原來人人都唔同㗎。 嗱， 係啊，我覺得鍾意食橙嘅就唔鍾意食葉，鍾意食葉未必鍾意食橙嘅，好少人兩樣鍾意㗎。 葉係排第三，因為咧佢食飽咗陽光啦，咁但係咧佢係經常曬太陽嘅時候又即係總之露出嚟啊，佢係一個，咁所以佢唔能夠儲存太多嘅能量嘅啫。但係佢屬性係偏寒嘅，菜葉係偏寒嘅。 好啦，我唔食。 到呢個即係嗰啲莖或者你毒坑啦，即係個橙啦。就是夏季會比較即係勁啲，因為你曬得日光夠，咁佢生得好粗壯啦。咁佢就日照時間係最長嘅。既然佢喺夏天生得咁好，佢就唔使儲咁多能量啦，日日都曬飽太陽㗎嘛。咁所以呢佢就喺植物嘅食物能量排行第四，即係最後嘅。咁佢屬性都係偏寒。 所以你啱食啦，橙。 係啊，我係食橙㗎。 偏寒啊，你食嗰啲番薯、 我就係偏寒。 係啦，你食嗰啲番薯。 咁個植物仲有佢嘅花咧，仲有佢嘅果實咧。 果實 花嗱，譬如你菜心，佢都有白色，佢都有黃色嗰啲小花咁 啊。 咁個花草幾多咧？ 算係葉嗰邊嚟嘅喎，因為新出嚟㗎嘛。 同埋你唔會食好多啫嘛，花。 咪咯， 你幾多？咪有咪 no？ 咁有啲植物淨食花。 咁撩楞淨係要花嗰啲啊？ 喂 ，come on！ 嗱，例如嗰個 菊花茶， 嗰個叫咩咧？英文又唔記得，中文唔記得。歐洲人好中意食嘅咧，一反反嘅 咩 好似荷花咁樣嘅，專係我嚟整沙律。沙律嘅 多肉植物啊，哦，阿芝竹 系啦，阿芝竹， 阿芝竹系唔系花嚟噶？ 花嚟噶，花嚟噶， 花嚟嘅咩？ 有， 我完全唔知你讲紧乜嘢。 阿芝 ，artichoke，artichoke， 嗱咁你识啦，阿鬼妹真系。 好啦，我跟住 住嗱，要做個小測驗， 好， 就係認識你自己體質屬於啲乜嘢。 好， 嗱，以下嘅問題咧，如果你有咁嘅症狀，你就記住你有一個咁樣啦。 啊，小賢啱啱問，對唔住，佢話韭菜花咧。 韭菜花係葉嚟噶嘛？ 葉嚟嘅， 葉嚟嘅， 葉嚟噶嘛？綠色噶嘛？ 因為佢其實韭菜花咧。佢成唔係嗱，韭菜花呢其實韭菜嘅一部分。 韭菜還韭菜，花還花，係咪？係 啦，因為韭菜花你佢嗰條棍條棍咧係圓碌碌噶嘛，佢嘅頂部係花啫嘛，所以嗰條韭菜花嗰條棍究竟係屬於花嘅部分定係屬於？ 棒 即茎嘅部分， 棒茎啦。 呢、 欸這 個問得好，小儀我派你去 啦，去 check 下。 呢、這個可能係花茎， 花茎 係啦，因為一棵花佢有佢花茎同埋棵植物原本嘅茎噶嘛。 好啦，呢、這個我哋留翻，希望有一個生物學嘅阿 Sir 出現。 小儀你去拍拖啦，唔好理我哋啦，好難答呢個問題。 好啦，跟住呢個咧就係、是、如果我以後問嘅問題，你有一款咧，你就記住你有一款，即係我要數下你有幾多款。 我寫低先。 你是否有以下嘅症狀咧？最近一個月為主啊嚇，手心腳心。冰冷 冇 怕冷， 咁我冇就交叉咗先 喎，唔使零咯，即係零。 我用滑症 加上去係啦，有就一個咯， 即係滑症字咁樣咯。 你怕唔怕冷咧？有又畫一個一字啦。 從來冇。 而覺得身體疲累、虛弱無力，有冇咧？ 冇。 咁啊冇啊。 咁跟住咧，四啦。 嘟姐從來冇做完幾壇 show 之後，都再做 press con 都冇啊。 係啦 ，for 女聽眾嘅呢、這個，啲女人譬如月經唔準啊、唔規則啊、經痛嗰啲咧，如果有你又 tick 一下一個一啦。 我有、啊。 第五有冇 cancer？ 冇。 係啦，咁第六就係你有冇長期服藥或者要就醫嘅慢性疾病？ 冇。 OK， 呢個階段檢測嘅結果咧，如果你係有一至到四項咧。你就係屬於虛寒嘅體質，你記住先。 我冇 虛寒。如果你係選咗五或者六項的話咧，你就係重症嘅體質。如果你乜都冇咧，你就記住你冇先啦。 冇。 好啦，去到第二 part 啦噃。 係。 好多問題嘅呢一個。 係係 係。咁咧，我就又係繼續數住你喺呢一大類入面你得到幾多分啊 ？OK。 有冇以下嘅狀況？最近一個月為主啊嚇。中意食肉啊、蛋啊、奶啊、甜食啊、冰冷生冷嘢。 極有。 第二樣，成日食炸嘢啦、重調味啦、醃製嘅加工食品。 冇冇。 第三， 盡備啊！依家 一日飲水少於2000cc， 或者飲好多水都解唔到渴。 冇 冇。 跟住牙龈有冇易出血咧？傷口容易化膿咧？或者覺得好熱氣？ 冇 冇。 好，下一行会唔会怕熱啊？流啲汗系咪黐粒粒噶？ 你啦， 咩叫流啲汗黐粒粒先？ 黏黏的咁样咯，点知你点样知？我又唔会摸你啲汗， 咁我 唔流汗 嘅， 怕热嘅。你啲汗唔会话好爽啊嘛？ 都爽噶， 爽 好快干， 其实冇乜可能噶。你件衫立唔立啊？你会想即刻换衫？流完汗之后， 唔立噶。 OK， 你赢。 我当有啦。 下一个，小便有冇偏黄？ 冇。 冇。 便秘有冇咧？一日排便少于两次。 冇。 好，有冇情绪不稳？容易嬲，容易冲动，讲嘢大声。 其实都系嘅。 咁我又冇啊。 我系啫嘛，我当有。 下一行有冇饮酒、抽烟、应酬呢啲习惯？ 有。 好啦。 诶咩啫？ 最后 呢个习啊，系。 最后有冇长年喺不通风同埋中央空调嘅办公室工作？有啦，我哋全部。 但我哋好短时间啫， 但系日日都浸喺冷气度。 但我哋唔系八个钟，我翻到屋企，我依家尤其依家天气都唔使开，我唔当有。 O、okay, K， 好啦，第二大类咯噃，第二大类就系有冇以下症状咧？体温偏高或者容易发烧。第二有冇先？第二有冇容易蚊叮虫咬啊？俾蚊咬啊？有啲人好易被蚊咬噶嘛， 一時時， 一時時， 一時時。 咁呢個就真係關乎，係啦，最近一個月冇就當冇啦， 冇，冇。 皮膚 最近月根本冇蚊依家。 皮膚炎易痕或者紅啊 ？No， 有冇排會？因為乾啊嘛。 咁就有啦。 你有啦，你畫啦。 經常頭痛、腳痛、肩頸腰酸背痛， 久唔久啦？係，當有啦， 當有啦，我都係。 傷口易唔易埋口咧？唔易埋口，你就要剔一下。 易嘅， 易嘅，易嘅就唔使啦。 小片有冇泡泡或者有濁咁樣樣？ 冇。 好，有冇成日暴曬或者用微波爐坐喺電腦面前？ 冇。 生活入面你哋都應該冇用農藥嗰啲㗎啦，殺蟲劑啦。好啦，有冇皮膚過敏？ 冇乜。 有冇易受感染呢？任何類型嘅感染， 即係傷風感冒啊、尿 道炎啊嗰啲。 冇冇冇。 好，有冇經常感冒、腸胃炎 ？No。 O、okay, K， 哇！我 touch wood 啊，我哋做咗咁耐，我未 touch wood， 我冇 呢 個感冒。 成日消毒啊嘛， 嗱，呢個第二啟啊嚇，第二啟你哋又計咗分啦。好啦，仲有第三啟，玩埋呢個先。 咩第二啟？一頭先嗰個唔係第二咯， 第 三嚟噶嘛。 誒 ，O K， 系啦，而家第三楷喎。 头先第三楷咗啦。 第一阶段咧，分咗你哋系虚寒定系重症嗰、那个，记住先。 哦，即系第一嗰两 set 系第一阶段嚟嘅。 系啦。 OK。 跟住你以为第二 set 嗰个，你当系第一个大类啦。 OK。 OK， 好啦，而家第最后一项啦，就系、是、你有冇成日食速食啊、炸鸡啊、白面包啊、白米嗰啲出街食饭？ 冇。 好啦，中唔中意食蛋或者饮牛奶？ 中意。 要踢喎， 蛋中意， 蛋唔中意牛奶都算系中意， 都有啦。 我净唔饮牛奶添。 有冇缺乏运动，成日坐或者成日企？ 冇， 唔 会 啦。 冇。 有冇鼻水、黏液？好。个口或者喉咙入边有冇痰？ 冇。 你有啊？ 唔系好多。 你有啊？我做 正 啊！我做正 有啦有啦，唉，睇嚟衰。 慢性咳嗽有冇？ 冇。 OK， 身体有冇过重或肥胖？冇啦，你哋。易唔易水肿啊？ 冇啦。我易啊，我易啊。 你易 啊？系啊。OK。有冇譬如鼻敏感，鼻敏感有 冇？冇冇 有冇胃病或者胃胀、消化不良 ？No。 OK。 好多屁系咪噶？ 听唔到。 好多屁。 有屁。 好气顶唔顶先？ 有阵时话唔中食完餐饭好多屁放咯。 咁都唔算嘅。 OK 得。 好啦，三大类计晒嗱，三个 category 啊。第一个 category 咧就系第一样，我问你嘅嘢你就分咗系虚寒定 系 重症体质啦。跟住之后嗰三楷入边。有冇邊楷你哋剔得比較多嘅呢？ 第二楷 ，OK， 我四個剔， 我有兩個。 咁咧，即係你哋就係屬於發炎嘅體質啦。咩為之發炎呢？發炎都未係最差，唔使驚。因為咧，講緊發炎嘅體質就點呢？就是、你已經有寒氣入侵咗你嘅身體，即係寒氣喺呢個角度咧就係、是、唔好嘅。咁所以咧呢、這個階段嘅人咧，你就會經常有少少怕冷啊，或者啲小毛病就係、是、耐唔時頭痛下啊，或者個隔底下低咧，你嗰、那個隔底對下嗰嚿骨咧肋骨位咧，你按落去咧，其實好冤嘅會。 我做完 gym 實冤嘅咧呢個位。 唔係講緊。肌肉冤喎，講緊骨嗰度一捏落去，你就覺得好冤。嗱，呢個發炎體質咧，就係你屋企入邊開始就係堆滿咗垃圾，即係你個身體，即係開始 身體有垃圾， 即係唔係個家庭，係個身體入邊垃圾。 身體一間屋就開始多垃圾，而個淋巴系統咧就開始覺得需要多啲力先能夠排放。 咁我哋要做啲咩咧？ 做運動排汗咁樣。 嗱，譬如虛寒。體質的話，咁你可能食翻多啲就係、是、番薯啊，即係嗰啲暖啊，嗰啲食物啊。 但 係 咧，我食親番薯同埋食薯仔嗰啲咧， 唔係喎，根類係寒啊，唔好意思， 係咯， 種子啊，食種子。 我勁放屁啊！ 咁你又有得佢呢啲咁小事。 哎你如果食完番薯一個沙律跟住去睇 concert 或者咩喺嗰啲， 咁你咪扮唔係你放屁咯。 唔得 㗎， 因為都知你飲 smoothies。 系 系，所以你可能飲完 smoothies 隔一陣，你飲翻杯暖水落去， 咁實會嘅， 等翻勻佢啦， 有茶飲嘅。 咁我玩完呢個小測， 咁我應該食多啲種子係嘛？ 種子類啊，種子。 咁你聽眾有第二啲 category， 咁你唔講埋㗎？ 要啊，但係我點可以一次過講得曬？ 冇時間啊！ 講多幾分鐘俾你。係 啦，唔播。 因為人哋好唔抵，咁咪我哋體質咁點 ？OK OK 嗱，譬如如果你係一個 你講翻邊個 category 多剔嗰啲？ 啊好啦，不如我講一啲基本嘢。 係。 就咧，平時點解話咧？你食嘢咧，你要食咗蔬菜先，都唔好食肉先咧， 系 因为你食嘢要将容易消化嘅嘢摆落个胃度先， 系啊， 咁然后咧，你冇咁易消化嗰啲咧，就晾喺个面等佢慢慢发酵， 即系沙律先至到 main course 牛腩啦。 好啦，咁但系譬如咧，头先如果吓你拣咗第一大类嘅嘢系。頭先第一 題嘅話， 最多剔嘅話咧，你係一個易上火嘅體質，即係易熱氣啦。咁、第二類就同你哋一樣發炎嘅體質啦。第三樣咧，嗰啲叫做黏液體質啊。 Okay. 即係入邊嗰啲液體淋巴嗰啲，全部都唔係好通啦。咁啊，容易即係敏感啊、生嘢啊，就係呢啲位啦。 你係咪呢隻啊？ 我係，我 係咯，嘴爛嘴。 我就做咗呢一個。 咁如果係最尾嗰個要食咩嘢啊？成啊？ 嗱，講下啦，虛寒體質嘅朋友，你可以食。有根類嘅食物啦，地瓜、南瓜都 OK 嘅。黏液體質嘅朋友咧，你可以食下嗰啲嗰啲勁果汁啊。邊啲食物算係勁補 ？Celery 咯 ，OK， 即係譬如西芹啊嗰啲咯，係咪 ？OK 㗎，唔難㗎。 好，跟住上火體質嘅人咧，你就要食抗氧化嘅葉菜類食物啦。抗氧化好多選擇啦。 生如夏花之春爛，死。如秋葉之靜美，逝去的。 哎呀，罵你啊！你唔好口水多過浪花啦。 啊。 罵你，如的位，驚於你，口水多過浪花。 问答。玩咗咁耐，你唔系唔知点玩啊嘛？ 呢个第一条都几有趣。 系， 佢话咧印度咧有一名男子，因为脚臭，系啦，咁样咧就带俾佢一样咩嘅事情咢？A 去捉鱼，用佢对脚，因为臭。 唔系马鱼，嗰啲系咩鱼类咁啊嘛？ 嗰啲鱼咁样啊，闻到咪会游过嚟。 我听过喎，真系，因为你捉蟹咩剩嗰啲，佢哋都系 sense 到嗰啲臭鸡翼啊，成日都劲食噶嘛，佢 sense 到味咁啊 ，make sense 噶呢、這个。 B俾警察捉啊！太臭啦，对脚。C 出咗只香薰， 唔系啊嘛。 C 捉到个贼， 捉到个贼。 喂，我睇过一个嗰啲动物 channel 嘅，佢就讲唔知印尼嗰啲咪好多嗰啲科莫多龙嘅，咁有条友咧，佢就系瞓觉，咁就俾个瞓晏觉，俾个科莫多龙咧咬断只脚。 哎呀！ 咁佢後尾呢就冇乜大碍，只有一個疤痕啊，成啊咁樣。佢話都係自己衰啦，因為佢對襪呢係三日冇換過。 哦、 所以你嘅臭腳呢、因為科莫多龍食咩就食腐絲㗎嘛。係咪先，佢就諗住隻腳就係腐絲就擔佢隻腳。所以佢話捉魚嗰度，我覺得就醒起呢個故事好 make sense。 但我想話嗰種氣味嘅臭落到水都傳播到㗎。 係得啦。 I'm just asking。 即係隔咗水就唔臭啦。 我當年。 或者個傳遞方法唔一樣。 喂，我教 Sunny 啊，我當年第一次去 Florida 嘅時候，你知幾 Florida 幾咁熱㗎啦。汽車之旅啦，嗰、那個年代就興咧著嗰啲死人 surfside 嗰啲真皮就唔著襪嘅，咁咪興啦，咪著嗰啲成日咁去嗰啲公園玩，冇香港腳。咁上到車哇，好多腳汗冇著襪咁啊，除出嚟，喺車窗一除出嚟，直情係你覺得嗰啲 ammonia 係醃到你眼飆水嘅，可以 鹹魚腳啊， 可以臭到咁， 可以好臭唔著襪。我想， 因為我冇認真 touch wood， 冇認真。聞到過真係好臭。 你青春期冇試過咩？因為青春期容易會有。 咪女仔會好啲，青春期男性又或者男性你去到個 gym 嘅 changing room 呢，你係知咩叫臭。 我覺得啲人個身已經夠臭，未聞到隻腳。 你男性 changing room 嗰陣臭味。 有 味 臭 有熟嘅。 真 係有熟嘅。唔講你扭返啲魚皮，因為啲魚皮咁好食啱食完。喂，不如捉魚啦試下。只是捉賊呢， 我怕是香薰，我接受不到啊。 咁要答的接受不到 都。Okay， 捉魚 是錯的。 捉賊啦咁樣。 捉賊是錯的。 是啊。 到你啦，我再激發再激發。 他得返一個是做香薰，一 個 就 是被警察 捉。警察捉。 做香薰。 不要被警察，被警察拉啦，你最尾先香薰。 被警察拉。 啱啊！ 俾你食啦，我好彩啫，唔系喎，真系做香薰。 咩树啊？ 玩完啦。 嗱，因为咁嘅，因为佢喺架公共交通工具上边咧，就除咗只鞋，就除埋只袜，咁跟住咧引啲味咧，就引起全车嗰啲人咧就不满啊，同埋好臭啊，咁啊叫佢就着翻啲鞋啲袜啦，咁佢就一直冇理，咁结果咧嗰、那个司机咧直情揸咗去咧个警局嗰度咧就同佢讲话拉佢啦，咁的而且确咧个警察就系以呢、這个 成车人陪佢个臭脚去警局， 咁警察咧就以呢个妨害公众安宁去告佢。是啊，因為佢隻臭腳引起好多人不安啊，同埋有啲衝突啊嗰啲咁樣。而捉咗佢之後呢，咁到被捕嗰個男士呢，佢都話我真係唔覺得自己隻腳臭囉，其實其他 自己唔覺， 其他乘客唔應該鬧我啊。 我呢個故事之前都講， 我想知道點解會臭呢隻腳。 自己唔洗腳唔換襪啦。 就係因為咁咩？ 男人嘅嘢你唔明。 有人係 有啲人 係有體臭， 定係有真菌啊。 有啲人嘅腳有少少病，你做完一場運動，縱然你著一對鞋，可能個零鐘都可以好鬼死臭嘅，我去打波就知㗎啦。一去到 changing room 有幾個特別臭嘅，咁佢係咪即係污糟呢？亦都唔係，根本就有呢啲。喂，我之前講過下㗎啦，我咪試過睇戲咧，咁、那個睇戲嘅戲院好好，一級一級啊，基本上咧你坐嗰個位咧、 哦， 你個頭咧就是、上面嗰級嘅腳咁樣啦。好啦， 你要有綠色煙跳出嚟。 問題提你啦，如果你哋去過戲院，你後面嗰個未必係正正後面，因為臭起上嚟咧，隔六七個位你都聞到嘛。佢除咗戲，除咗對鞋睇戲。你點？ 叫佢著翻好臭啊！係 嘛？ 咁唔係 suppose 一個除鞋嘅地方嚟㗎嘛， 都係一個公共嘅地方嚟㗎嘛。 啱啊，我嗰次都係咁樣做。 跟住呢 俾人鬧， 跟住佢室內， 我唔覺得 冇得鬧，冇得鬧。喂，唔好意思啊，先生，可唔可以著翻對鞋啊？咁但我講完之後咧，因為有吉位啊，前面都。我都隨手都不如走咯，即係就好咗有吉位，唔係滿。 你有冇起身再講句俾佢？你好臭啊咁樣。 咁佢都明咧，叫著翻對鞋，我點會知佢著除咗鞋啫？ 不過唔係㗎，當你就算佢著翻鞋之後咧，你個腦入邊你都幻想到周圍都 仲啲有啲啊， 營繞不散啊，好似繞梁三日咁。 春天百花盛開，夏天收穫太忙。秋天 果實，你唔好口水多過浪花啦。 麻利魚的位驚於你，口水多過浪花。 健康到呢啲， 健康到呢啲， 健康到呢啲。 口水多过浪花， 健康到呢啲。 今日咧要健健康康咧，就唔做运动住啦。三点零四点呢个时间咧，最好就饮下茶。搵咗几位朋友上嚟，佢哋系嚟自 Moonlight Tea 嘅，有位朋友叫做 Ali 啦，跟住仲有 Elky 啦，同埋圆圆。咁而 Elky 咧呢个男士咧喺呢度咧，佢就系一个国家高级评茶员嚟嘅。 哦。 系咯，究竟系点样？系咩？系咯，系咩嚟嘅呢个？讲下呢个先。 大家好，咁咧我系 Elky 啦。咁国家高级评茶员其实系国内咧好多从事做茶嘅行业嘅人咧，其实佢哋都要读一啲证书咁样样。 系。 咁咧香港就冇啦。咁其实国内佢有一个几完善嘅制度，咁有制茶啦、评茶同埋茶艺。 嗯。 咁我就拣咗评茶嚟读，因为我觉得tasting 嗰部分其实好重要，即系要好知道品到嗰个好仔细嘅味道，先至希望可以逐步知道点。可以泡到好咁茶， 但其实三样可唔可以都读晒佢？ 其实都可以噶。咁其实我 step by step 读咗茶艺一部分，咁而家评茶亦都一路读紧咯。 哦， 读几耐噶？系咪好难？同埋佢天生条脷会好劲啊？咁样系咪嘅咧？ 其实好多虽然每个人个敏感程度唔一样啦，味觉上面咁佢其实个 training 嘅时间都几长。其实透过试好多唔同嘅茶，其实咧你嗰个味觉嘅经验咧会一路建立起上嚟。咁其实好多时候咧都系睇我哋自己。試過幾多咁你自己就有個 reference 喺個腦裏面，其實好多時候品酒都一樣，好多係你記住飲得多嗰個味道，跟住再將佢哋分辨嗰個細節嘅程度咁樣。咁而家國家高級評茶員呢個呢，我係去年喺即係國內大概有半年時間咗啦，咁其實就每個禮拜喺國內深圳同埋一啲地方去上堂，咁然後呢就係喺廣州佢有一間叫華南農業大學嗰度考嘅。 咁樣係不斷俾好多茶你去飲啊，抑或係即係文字上 嘅 theory 啊嗰啲嘢。 其實要好多 practical 嘅實驗啊同埋試嘅。 例如係點咩講人聽下？ 舉個例，譬如我哋考試呢都有分 theory 嘅部分啦，亦都有分 tasting 嗰部分。咁因為呢佢成個評茶嗰個系統呢，其實一路讀呢係去到我哋有一日呢要飲到嗰個茶呢，要分辨到佢嗰個級別啦，甚至乎佢可能製茶嘅時候呢出現咗啲咩問題。咁所以呢喺理論上面，我哋譬如要讀佢製茶每一個工序係點樣。譬如每一个工序做多咗做少咗又会有啲咩结果呢咁样。咁就再去到我哋就即係试啦。因为呢係从望闻问切，我哋望佢个茶嘅干未泡之前已经可能判断到几十个 percent， 咁去到你真係飲去到去闻，甚至乎呢泡完之后呢睇佢嗰个茶叶嘅叶底呢都会有好多资讯囉。咁所以 两位女士有冇读过㗎？识唔识㗎？ 係囉。 我自己就冇喺中國嗰邊讀一啲茶嘅 course 嘅，咁但係我自己就大概喺一個茶館嗰度上堂咁樣，大概都有年齡到啦，都會幫手試茶咁樣。 我都識識地咁樣啦，即係雖然唔係攞個證書， 就未有 Elky 咁資深， okay， 但有幾鍾意飲茶呢本身。 或者咁嘅，我分享一下一個即係同茶結緣嘅故事啊。咁因為其實由細到大都飲唔少茶，我估好多香港人都會嘅。咁但係其實礙於嗰個對茶嘅了解，都係可能去茶樓飲一啲好溶嘅普洱茶。咁變咗，因為嗰啲味道係好苦澀咯，同埋好 flat 嘅。 我正正就係想問，即係攞咗呢啲咁樣嘅。 驗證啊，同埋 taste 之後咧，去到飲茶樓嗰啲茶，你實去覺得作嘔噶啦。 都會嘅，會飲茶習慣會唔同咗啦。 但係唔會作嘔嘅。 係啦，咁跟住咧？ 咁跟住其實就大概係兩三年前到，就上咗去一間茶館。咁嗰陣時就有一個都學茶好幾年嘅一個師兄咁樣啦。 嗯。 就泡咗一個，我記得係清香型嘅鐵觀音嚟嘅。 嗯。 咁係第一次俾個茶燈到嘅。佢譬如就泡咗第一泡咁樣好簡單，但係一個好香嘅花香味。跟住第二泡之後咧，就已經係完全第二另一個境界。咁嗰陣時我 perception 就話點解好似飲酒一樣咧？同一個同一壺茶，但係你每一泡佢竟然有唔同嘅層次同埋變化咯。 嗰個 breathe 咗咁樣。 係啦係啦，咁嗰個就係令到我中意咗茶啦。嗰個就係嗰個契機嗰度開始咗咯。 哇，好得意啊！嗱，三個都好年輕嘅，但係講茶咧，原來可以講到咁 pro 嘅，我仲停留喺酒樓飲嗰啲， 同埋佢用嘅今日帶咗啲茶上嚟， 一陣 頭先講到咁巴閉啦，係咪？你哋即係係咪啊？即係經營嘅茶應該都好好飲啊！咁一陣我哋要試下。 係啦，咁所以我哋就會趁住去新聞嘅期間咧，我哋都品一品茶先，同埋發下咧你呢一個嘅茶藝師，即係譬如咩為之茶藝啦。一陣間仲要講俾大家聽，你經歷咗啲乜嘢啦？究竟我原來因為你成個中國有應該有好豐富嘅茶葉噶嘛？究竟勁起上嚟啲茶葉勁成點咧？一陣間翻嚟我再傾。 杜姐請茶， 飲茶。 飲個似杯就到十郎陪我不是。 春天百花盛開，夏天收穫太忙，秋天 火神。你唔好口水多過浪花啦。 切。 麻利如的位，驚於零。口水多過浪花。 健康到呢啲， 口水多过浪花，即 健康到呢啲。 即係飲茶飲咗幾十年咧，唔係對住個國家高級評茶員咧，都唔知我哋 讀過書唔同噶嘛， 知識咁渺小喎，我哋嗬。 同埋佢真係知好多嘢，頭先嗰十分鐘左右啦，係 non-stop 慢慢。 今日三位朋友嚟自咧 Moonlight Tea 嘅，分別係圓圓啊、Elky 同埋 Ellie， 你哋好。頭先圓圓都未開過聲，圓圓咁你呢個 Moonlight Tea 裏邊扮演咩角色嘅咧？咁 啊，我係 Moonlight 嘅宣傳嘅，負責宣傳嗰邊。係 marketing， 冇錯啦 ，marketing。 好。我哋剛才已經係進行咗呢個品茶啦，今日佢哋帶咗三個唔同嘅茶嚟俾我哋試。咁當然原來真係好似任何，就算食壽司都要有次序啦。咁個茶佢哋都好細心分嘅次序俾我哋品評嘅。咁不如請 Elky 都介紹下你今日帶上嚟嗰幾種茶係咩咧？ 好，咁咧我今日帶咗三款啦，正如啱啱講。咁第一款咧，佢整體嘅感覺係最輕柔嘅、最優雅，咁係一個嚟自印度大吉嶺嘅紅茶。咁佢個名咧叫做花樣，咁其實咧就係喺印度咧，喜馬拉雅山上邊咧，其實嗰度有幾十個莊園咧，就好似酒莊咁樣樣。咁每一個莊園咧有佢自己嘅土壤啦、歷史啦、製茶嘅工藝。咁裏邊咧，其中一個莊園叫做麗沙嶺，咁係有百幾年歷史。咁佢裏邊嘅製茶師咧就做咗一個茶咧叫做花樣，其實咧就係想表達春天花開嘅嗰種氣息。咁就係大家啱啱飲到最優雅嘅第一隻。 嗯，大家覺得點咧？呢個 真係最淡嘅，我中意呢只㗎。 係，都淡嘅，易入口 嘅，係好味嘅。 好，第二樣。 第二款咧。就是嚟自台灣啦，咁台灣咧其實佢都係屬於烏龍茶嚟嘅，佢叫做東方美人，咁就係一個發酵度比較重嘅一個茶，咁佢都有個小故事嘅。其實東方美人咧，佢咧嗰個做嘅工藝裏面咧係要喺一個好天然嘅環境，咁其實喺夏天嘅時候咧有一種小嘅蟲咧叫做小綠葉蟬啊，咁就去咬嗰個茶 樹。茶葉 係啦，就會咧令到嗰個植物咧分泌少少一個甜嘅一個物質，其實咧係吸引一啲大啲嘅昆蟲咧去平衡成個自然嘅生態，咁咧驅趕翻啲小蟲，咁所以咧製茶過咗個工藝之後咧，其實仍然保留咗嗰種甜嘅物味，所以咧佢就會係有一個天然好舒服嘅一個甜嘅物味，咁就會係中間呢一個叫做東方美人嘅茶。 哦， 咁咧第三 鬼靚嗰個名 係啊， 係啊，東方美咁都係外國，即係呢個茶傳到外國之後咧，其實外國人俾翻中國，雖然咁講台灣嘅呢一個茶嘅一個美譽，咁其實都係一個相當之高質素同埋對種植嘅環境要求好高嘅一個茶。 嗯， 咁去到第三款咧就係、是、一個 叫 Earl Grey 啦，白醉茶啦。咁、其實可能大家都好熟悉。咁咧、因為今日上嚟之前未知道大家飲茶嗰個習慣，咁所以我就即係由輕到重，咁希望俾到大家感受唔同嗰個味道。 係。 咁 Earl Grey 可能好多人都飲過，咁但係啱啱可能麻利都有試過呢個 Earl Grey 咧，其實都相當唔錯。 好香啊！茶包嗰啲唔同嘅真 係。好香 啊 ！Earl Grey 味啊。 係啦，同埋佢咧嗰個佛手柑嗰個香味咧係非常細緻，因為佢用到意大利嘅佛手柑去做。 點解會加佛手柑？係 咯，係咩意思啊？ 一般咧，平時另外嗰啲茶葉咧，佢通常舉過嚟啱啱大家令嗰個咧，同埋台灣嗰個咧，佢淨係用茶葉嘅即個過程，完全冇加其他嘢。佢係透過發酵啦，譬如其他人為嗰個工作咧，係令到佢產生嗰個香氣同埋滋味。咁咧最尾 Earl Grey 嗰個咧，其實佢有個過程咧，係會攞一啲花啦，或者係譬如直情係佛手柑。精油甚至乎咧，係用佢自己原個佛手柑咧，去做一個庵製，即係反覆同啲茶葉一齊去做。咁透過咁樣咧，嗰啲茶葉咧就會吸收咗嗰個佛手柑嘅香氣，咁你就會飲到佢嗰個細緻嘅程度。 唔怪得啦，即係佢第三個茶俾我哋倒落杯度咧，未擺埋個口，喺個鼻附近已經有陣好香嘅香味。咁而你每一啖飲之前，你都其實飲埋嗰陣香氣喺度。有啲茶咧，以前飲嗰啲唔知咩茶，就會飲完個口成日。夾夾咁樣咧，唔知點解咧，我辛苦要刷牙刷幾次。 但係我想問一下，嗱，茶葉咧都有分高低㗎啦，係咪先？咁你哋呢啲係咪真係一定係好靚、好過得你嚇？即係呢個品茶師係啦，先至係即係製造出嚟賣出街嘅咧咁。 確實係嘅，因為咧我哋點解會咧做呢件事咧，就係可以講成個即係成個故事嘅起源咧，就係因為我哋其實好幾個朋友自己好中意飲茶啦，包括我自己同我老師啦，係咁同埋身邊都好多年輕嘅朋友中意飲茶。咁但係咧好多時候唔係個個都咁多時間。或者資源係屋企自己泡，亦都未必個個都識泡。咁結果咧，大家又未必成日想飲水，咁好多時候咧就會得翻一啲選擇咧，係可能買到可能超市一年兩年唔使雪嗰啲樽裝。咁咧就反而激發起我哋去諗啦。咁其實我哋會唔會可以做到一種係真係有質素，唔係嗰啲一兩年唔使雪嗰啲咧？因為畢竟一兩年唔使雪，佢會有個代價，可能會加啲化學嘅嘢啦、防腐劑啦，甚至乎佢可能做一啲叫做超高温消毒，係會令到佢啲細緻啦同埋營養會冇咗。咁我哋就希望起碼做一樣嘢係我哋身邊嘅朋友都中意咁。所以佢個味道當然會過到我哋自己嗰個要求啦。 佢講起嚟，佢都有嗰種自豪嘅感覺，係啦、 啊， 因為呢啲 要有啦。 係啊， 要補充咧，就係你哋呢啲係冷泡茶，就唔係熱茶，係咪？又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咧？ 好，咁其實冷泡茶近嚟都越嚟越流行啦。其實佢咧係用一個唔用熱水嘅方法去泡嗰個茶。咁舉個例， 佢就源於邊度㗎？呢、這個冷泡，即係日本就好興冷泡茶啦。 日本啦、台灣啦，其實如果講到最早咧，其實以前講緊咧清朝嘅時候已經有人用凍水去做茶。 哇， 係㗎。 係啊，咁甚至乎佢哋咧自己都會做一啲茶嘅 cocktail 咁樣樣嘅。咁但係嗰個係另一個故事啦。咁講翻近嚟咧，其實譬如喺台灣啦，甚至乎國內，同埋喺我哋做呢、這個品牌嘅時候咧，我哋 research 翻外國啊，講緊譬如啱啱又提到日本啦，甚至乎講緊喺澳洲啦，其實德國咧都會有原來冷嘅茶嘅品牌，咁我哋就更加加速我哋啊，要真係快啲推出嚟俾大家試下。咁佢同平時熱泡有咩分別呢？就係佢因為咧完全係用低温嘅方法去做，做一個長時間嘅浸泡，咁所以一啲咧比較苦澀啲嘅味道咧，好多時候係要七八十度先開始釋放，咁佢就會冇辦法釋放出嚟啦，所以飲落去整體嘅感覺咧係會舒爽啲同埋甜啲嘅。而因為透過長時間嘅浸泡咧，佢嗰個細緻嘅程度咧又會豐富咗，咁所以咧就會去到啱啱你哋面前飲嗰杯咁細緻同埋舒服咯。 咁嗰個長時間叫幾長啊？普通我哋泡一杯熱茶就抌個茶包落去泡咁樣五分鐘、三分鐘咁去飲啦。咁長時間係幾耐講緊？ 講緊每一隻茶會有少少分別，因為我哋會按翻佢嗰個茶嘅特性。咁講緊係8至12個鐘頭。 即係擺過夜㗎喇噃， 可以咁講。我哋有啲時候就日頭做，不過都有個係個時間長。 咁即係話，如果我得到呢個茶包嘅時候，我要自己做冷泡。咁我就譬如我覺得呢個濃度係，譬如用1公升水就浸落呢個茶包嘅個濃度，我鍾意啦。咁我就譬如夜晚我就用室温嘅水擺落個樽度冷泡緊佢，擺個雪櫃。 十二個鐘或者八個鐘就飲啦。 但係佢哋計得好複雜㗎喎。 佢哋個鐘更加 detail 啦， 細緻啲咯佢哋。 譬如我哋今日呢三支，你講一講頭先嗰個客死，咁我覺得不如你整俾我飲死。 我 哋 諗下算把啦，不如去你嗰度買啦。 你呢個有幾複雜呢？ 咁咧啱啱迪偉講嗰個就係一個簡便版啦。咁有啲時候我哋之前一啲活動咧，俾顧客即係知道，我哋都同佢講有個講究版嘅。咁個講究版係講緊我哋咧會用幾個鐘頭，大概可能譬如兩至到四。个钟头系一个特定嘅温度啦，譬如讲紧25至30度，咁然之后咧再试一试个味道，知道大概系咩浓度啦，咩细致程度啦，然后再有4至8个钟头咧系10度左右，系喺雪柜嘅温度嚟嘅，咁然后咧会影响到佢整体咧，咁样会细致啲啦，同埋系整体个饱满嘅感觉咧，都会系同平时热泡好唔一样咯。 咁呢个 formula 点计出嚟嘅咧？即系佢系咪呢只茶叶就有人就啲前人已经定咗啲 formula， 就总之咁多度嘅水咁多个钟，然后就咁多度嘅水咁多个钟，定系点嘅咧？ 其实咧系摆好多即系 testing 同 tasting 嘅，因为其实口味咧系好个人噶嘛。 系啊。 咁系譬如我哋自己成个 team 啦，同埋身边好多朋友茶师，咁我哋试过知道哦，原来咁样嘅formula 啦，叫做到出嚟嘅效果係最細緻嘅，咁我哋就咁樣定，其實係真係擺好多次嘅實驗啦、試啦咁樣樣，咁甚至乎個水都可以有另一啲故事，咁都係擺好多 tasting 就知道哦，原來乜嘢礦物質含量嘅水、咩酸鹼度嘅水係最適合咧，咁就做咗嗰個樽裝茶咯。 好啦，咁我想問下女士啦嚇，咁樣茶包同茶葉。茶包我係咪應該秒嘅呢？茶葉係咪就好啲呢？ 茶包同茶葉其實茶包嘅出現係主要想方便大家，即係譬如話 OL 喺 office 啊，有陣時一個。 但個感覺係可能係冇咁靚嘅茶。 cheap 啲嚟。 係啦，會唔會呢？ 其實我哋用嘅茶葉都係一樣，原片茶葉個 quality 係一樣嘅，只不過係用唔同嘅方便大家喺唔同嘅 occasion， 譬如話茶包就可以方便快捷，可能幾分鐘都可以做到一個唔錯嘅茶。咁當然散茶就貨翻大家可能有個靚啲嘅茶。啊、倒落個茶壺度慢慢去熱泡就可以有一個靚啲嘅 form 咁樣 形好多啦。 我問啲好世俗嘅問題，如果而家去酒樓食飯要開一壺茶，你哋會開咩嘢茶呢？ 自己帶茶葉 會唔會咁屙過呢？ 我會自己帶茶葉， 真 㗎？係啊， 有時我都會嘅，有時真係淨係攞個熱水算咯。 好，阿 Elkie 咧 都會嘅，咁但係如果真係冇茶葉都會係即係自己帶茶葉啦，咁但係總有啲機會係自己冇噶嘛，咁我就會揀壽眉類，即係啲白茶類咯。 點解咧？ 點解？ 容易啲咯，冇咁容易衰啊？ 經驗上嚟講係，同埋咧，因為本身咧佢個茶葉成本本身都好平，其實就切合翻一啲，因為咧你冇理由，我舉個例啦，好多時候咪會鐵觀音啊嗰啲嘅，咁其實嗰啲咧本身個工序都好多，所以佢冇理由可以好平俾你。咁所以你幾蚊茶界？你可以要求啲咩啊？咁樣 咁保理係咪好容易衰硬㗎？ 保理， 保理又可以好貴，又可以好平咁啊！對我嚟講， 係確實係，但係都還好嘅。其實我覺得保理，反而咧好多時候咧，佢著眼點係自己知道咧，唔好俾佢太濃啊，因為佢真係一路浸住嗰陣時候咧，其實佢嘅味道一路釋放。咁咧簡便啲咧，我哋有啲時候冇帶茶葉出去咧，都會叫佢備多一個壺。舉個例，可能你大概知道呢個濃度 OK 咧，你倒不如就成個壺將嗰啲茶過咗去一個備用，你要飲咧先喺嗰度。斟出嚟飲咯，咁都會係好過太溶咯。 都喺呢個冇得揀之中，佢都好認真。我先諗住學下先。 嗱，咁我哋都要問下 marketing 咧，一場上到嚟坐喺度啦。你睇到而家即係香港飲茶嗰樣嘢翻嚟未咧？因為有一輪咧就好多係飲 coffee 啊嘛，係咪先？咁而家開始有啲年輕人中意喎，你覺得點啊？ 哦，其實我哋覺得其實都真係身邊越嚟越多嘅朋友咧，都表示對茶啦、茶道咧係有興趣。咁其實我哋頭先都有提過，我哋希望其實係將我哋嘅茶擺去一啲 cafe 度去售賣。咁個原因就係咧，唔知大家知唔知？其實根據統計咧，100个人行入 cafe 咧，其實可能只有一半嘅人係嗌咖啡嘅。 係 咁，剩低嘅一半嘅人佢哋。 不過我從來唔飲咖啡， 因為 我飲茶㗎咋。 咁有一半嘅 你唔係朝頭早一杯咖啡咁你 我自己屋企啊嘛，我出去我秒嗰啲㗎嘛，係咪先？淡茂茂嘅 係，因為就濃到不得了，好重 caffeine。 咁我哋就會覺得其實另外都有一半嘅朋友仔，佢哋喺咖啡入邊，因為佢哋唔飲咖啡啦，咁佢哋就可能會選擇飲 水啦，或者飲果汁 啦， 係啦。咁而可能佢哋而家喺 cafe 度，其實茶嘅選擇係好少嘅、 嗯， 或者可能只有熱泡嘅選擇。咁、嗯、我哋就諗，其實身邊既然有咁多人都有呢個需求或者有興趣，咁我哋就想做一啲好優質嘅樽裝茶，喺、 嗯、 等大家喺呢啲場合都可以飲到。咁另外大家都知道就係健康嘅風氣，即、就、係、是、香港係好重要嚟，而家好盛行。咁我哋都希望將我哋嘅茶，例如帶去俾一啲可能健身中心佢哋做完運動之後，佢、 嗯、 哋想有啲好嘅補充能量，而又係適合自己身體健康嘅飲品，咁、 啊、 就有一個咁優質嘅茶嘅選擇。 咁、嗯、你哋個個作為咁嘅年青才俊，咁樣有冇問政府幫到你哋啲乜嘢去推廣呢個健康嘅茶咁樣嘅咧？ 我哋嗰個 project 呢，其實喺五月中開始呢，其實有 apply 一啲政府嘅創業計劃咁樣，咁都其實非常有幸，其實我哋都有攞到一個資助，咁係政府嘅一啲青年創業計劃嘅 scheme 俾到一個資助我哋去創業呢、這、一個即係、就是、創作我哋而家呢一個品牌咁樣囉。 幾、 嗯、 好。 快啲囉你哋。 係我哋冇錯，我哋其實都逐步會真係上架嗰樣嘢，如火如荼進行緊囉。 好啊。 因為真係去過譬如台灣，台灣好多人飲茶啦，咁喺嗰度你先能夠將一杯茶飲到底咯，咁你就知道即係有心沖嘅茶就真係可以飲到底嘅。咁我今日你帶上嚟，我哋唔會浪費，一陣間同你乾咗。 有每個做節目咧，有杯茶喺前面，我成日咧依家都冇飲呢杯啦，飲你哋嗰啲啦。 今日多謝曬你哋三位上嚟啦。咁 啊，佢哋資料當然咧可以上到我哋 fan page 嗰度啦。 係啦，即係成個 image 都做得幾靚。 係啊，係 有得做有得做，加油加油 ！Thank you， 謝謝大家。 春天百花盛开，夏天收割太忙，秋天 火神。哎，你唔好口水多过浪花啦。 麻利余的位惊于你，口水多过浪花。 职业特工队。 好啦，今日呢個職業特工呢，佢個名字叫做 Mario， 其實佢都幾多身份嘅。我認識佢呢，因為呢佢依家呢就應該好忙好忙嘅日子嚟㗎，因為佢係香港都叫做首位一次辦聖誕老人嘅鼻祖嚟嘅，亦都係老師嚟嘅，亦都係去過外國呢參賽嘅，得個獎嘅。 嗯，冇錯冇錯。 咁但係呢，我呢就想反而呢睇下佢出身係點，因為佢做聖誕老人之前呢，其實呢佢係做魔術師㗎喎。 哦，會唔會呢啲嘢全部都係因為訓練開就會喜歡，即係可能係一啲派對或者開心嘅場合、啊、或者歡樂嘅嘢係你想做嘅事，所以你就會係由魔術師跟住而家又變咗聖誕老人呢？ 係囉。 係因為歸其實歸節聖㗎。係。即係譬如佢喺復活節嘅時候呢，我成日都會係 做魔術師啦、 魔術師或者封帽子咁樣啦，愛麗絲無仙境咁樣，有啲兔仔呀咁樣啦。 咁 係一逢到十月過後呢，我就會係聖誕老人㗎啦。 咁如果農曆新年你會係財神呀？ 係 囉、我會係㗎，我會穿住件財神衫出去行年宵㗎。 咁、一年仲有啲咩可以扮呢？ 係囉。 咁大部分嘅時候都係魔術師嚟嘅。 係 啦。咁不如追溯返呢源頭呢，原本做咩工作，點樣開始你嘅魔術生涯呀、等等。 一開始其實我好細個嘅時候做酒吧，有個魔術師就走咗過嚟喺我酒吧，無啦啦變咗個魔術，我唔識魔術嗰陣，一望哇咁犀利嘅。 佢變咩魔術嗰時？ 佢變走咗個銀仔啦。 OK， 即係佢咦點解有個 手上魔術啊？係 一個係冇錯冇錯。咁你未見過魔術嘅嗰陣， 係 即係嗰時未興魔術嘅，即係唔會有上網睇魔術啦。即係佢啲魔術師都睇緊錄影帶嘅， 係係 即係你諗下幾耐年前我都唔知啊。即係佢嗰陣時啲魔術師話：幾百蚊俾錄影帶咁樣喎。即係哇！哇咁犀利嘅，點解可以變走個銀仔嘅？之後又死都唔講俾我聽。我唔會講俾你聽，之後得閒就落下嚟。 但係佢係咪一個自己玩下，定係佢真已經係專業魔術師嚟？ 佢係專業魔術師嚟嘅。佢、係表演俾啲富豪睇嘅，即係好有錢都係姓李嗰啲咧。 但係佢喺你面前本身點解會變魔術咧？定係 好叻嘅呢啲嚟打開話匣子。跟住點咧？ 跟住我冇教，之後我就自己諗咗一陣，佢就變咗個魔術。就一隻銀仔咁樣啦，變銀仔之後咧又變咗漂浮袋玫瑰花咁樣啦，之後就玩一條橡筋嘅魔術。我諗咗條橡筋，條橡筋魔術就係一條橡筋咁樣啦，即係擺只戒指喺度，只戒指慢慢咁樣升上去。 我見過呢一個喎，係 咪啊？你見過呢個？之後我就話：哇，係咪擰啊轉啊？之後我唔會話你知喎。之後咧我翻屋企諗咗一晚啦，係咁去研究啊，點 揸住橡筋同戒指試試試試， 係玩咗成，我諗玩咗幾個鐘啊。咦，得咗！原來咁樣嘅，咁就自己試咗，咦得咗之後，魔術就話：你係咪？ 人哋教你噶，唔系我自己学噶。 点解你会自己试试到噶？ 系因为试下试到嘅系。 佢冇其他诶， 其实佢好得意嘅， 冇机关噶， 冇噶，冇机关。个嘢系你谂咯，即系其实佢系一个困难，即系魔术成日都发生噶啦，有个困难喺面前，你系谂有咩方法解决咗佢。即係有好多個方法㗎嘛。 係啊係啊係。 咁我轉下去得唔得呢又得㗎喎。喂你喐下去得唔得你又得㗎喎。吹下去可能有機會得㗎喎。咁就試啊。 我有 試咗好多個方法。 咩唔會㗎喎你咁勁啊你係咁你有天才喺呢邊。 唔係有天分。 有天分啦。 係天分天才係唔係天才係有天分。 跟住呢 跟住咪學識咗做魔術冇理由㗎係咩人教呢唔係啊自己諗㗎。 即系破解咗啦， 之后佢咦，之后我就做啦，咦，几好劲咧咁样，之后我就咦，咁好啦，我教你一个魔术啦，佢就教咗一个银仔魔术啦， 系， 咁咧我就咦，学识咗呢个银仔魔术咧，就开始踏入呢个门槛啦。 漂浮玫瑰咧，唔系要做好有个鱼丝咁样漂浮， 唔使嘅，唔使嘅， 系咩？ 唔使嘅，唔使嘅，有其他方法嘅吓。 我玩过啲漂浮玫瑰嗰啲， 系有条鱼丝 有个鱼丝噶嘛， 唔系有其他方法嘅。 O K， 有某 你系咪都系要有啲措手唔爆得魔术嘢？ 当然啦，我系唔会爆魔术嘅啦。 系系系系。 呢個係職業， 我唔係魔術師，我都憎即係爆魔術。 唔係因為咧，通常都有嘅，譬如好得意嘅喎。咁譬如我成班人邊啦，我試過一次變，有個朋友生日，去到卡拉 OK 咁樣啦，咁啊變咗魔術。通常我就坐低度飲住杯福噴泉，唔出聲咁樣嘅，因為我唔高調嘅。但我啲 friend 喂變個魔術睇下，咁好啊變啦咁樣，咁佢生日咁樣又會變蛋糕又成，因為其實預備咗啲嘢，我低調啲先。一變嗰陣咧，所有嘅女仔衝曬埋嚟圍住咗我，之後大件事啦。咁樣呢所有男仔呢就 教我教我教我。 唔係啲男仔啤住你翹埋隻手有啲火喎咦。 喂我真係太好人囉。我諗教我教我教我。 係咪呀但係佢個女因為個問題喺邊度呢係個女仔不斷呀嘩你好勁呀你好勁呀咁樣。 聽啲句都驚呀啲男仔。 係啦啲男仔男朋友就話嘩。等等先，你男朋友喺嗰邊唔好讚我好勁先，突然間讚第二個男仔好勁，佢唔開心，真係著咗，佢嗰啲係有感覺到有啲火咁樣咧，即係話，喂，係咪你男朋友？係啊，唔使理佢啊，你繼續變啦， 喂，死 唔得，之後個男朋友開始嗌人過嚟篤爆啦，我識啦呢個咁樣左手右手咁樣啊，咁樣。即係會通常會係咁樣，咁呢個情況成日都發生嘅。 好講翻啦，認識嗰個人開始教你啲小魔術，咁跟住咧， 跟住我咪自己學咯，之後學咗呢個銀仔啦。然後佢就我嗌佢睇下得人教下我咁樣佢係冇乜教咁樣我就開始揾書去圖書館揾書揾好多本書啊就佢中文用文字佢哋啊諗下啊原來咁樣㗎 咩圖解魔術 佢唔係圖解係文字 文字點教你邊 佢有㗎佢文字嘅魔術總之好多魔術書嘅 咁有冇去嗰啲嗰陣時嗰啲乜事魔術嗰度買啲魔術道具自己玩下先啦好多 㗎。以前啲商場有嗰啲呢 有 杯冚杯嗰啲。 好多㗎。 但嗰啲係細路仔玩。 但嗰啲係唔係但 係。有啲大人㗎。 唔係細路仔同大人都一樣㗎。其實你佢只不過點解會有發生嗰啲魔術道具呢係其實本來嗰啲道具好大件。 係係係。 之後呢就將佢縮細咗佢。 變民用。 變咗係啦變咗大家都可以用到。咁佢啱啱有間玩具廠咁就會發生咗咁樣啦。 咁你嗰時冇搵呢啲。 冇㗎。 淨係搵書。 就係搵書之後自己學啲啤牌啊銀仔啊即係嗰啲唔使點樣錢嘅嘢啦。 跟住呢 但之後有去魔術鋪頭嘅。就去間好專業嘅魔術鋪頭不過佢執咗粒㗎啦依家。係灣仔嘅。咁好專業我成日去同佢傾偈。喂有冇啲冇乜人玩嘅魔術啊嘩吓冇乜人玩即係冇人買我唔會賣㗎喎。 出名嗰間嘢嗰時個個僆仔都去拜朝拜 過。係呀覺得啱喎冇乜人買佢唔會入啦。 係呀佢都咁樣話冇乜人買冇乜人買咪唔會入囉。咁點揾到俾你啊？哦係喎，因為嗰陣時係唔興互聯網咁樣啦。咁唔會知㗎喎。未成日都得閒會去魔術鋪頭嘅，但係就會成日攞住副啤牌啦，銀仔去玩啦，自己諗練啊，練翻啲簡單嘅嘢咁樣啦。 但我想話咧，魔術師咧，其實對手係一定要有一種靈巧啦，同埋嗰啲手指咧要係好柔軟啦，可以有啲掩眼法做到啦。你有冇天生嘅呢樣嘢？ 其實即刻收埋對手啫，即刻睇對手。 其實唔係嘅，其實唔係嘅，隻手係一樣大細。是啊 佢手好滑㗎但 係咁真有得練嘅。 佢個手指甲呢係有啲咁多邊點解呢 係啊點解我話俾你聽 佢之前做完啲未洗乾淨 我話俾你聽我發生咩事 佢油油 我劏完隻魷魚嚟。 喺個魷魚 我釣咗隻大物。 就即係釣魚啊 釣咗咪前一日啦釣咗物。 大物 係我成日都去釣魚㗎。 佢手係 OK 靚。 係啊唔係咁隻手呢就係 平時嘅啫，同女仔隻手差唔多。 但你手勢唔係要練先做到嗰種。 佢要練習嘅，佢要練習嘅，但係就唔係一樣嘢嚟。其實咧，變走嘅一蚊同變走嘅大笨象魔術師都係需要一樣嘢嘅。 嗯， 佢叫 misdirection 啦，即係錯誤引導。即係哇飛碟啊！即係啲人會望佢飛碟嗰度，哇飛碟出嚟做魔術，就碌碌碌碌做忙咁做。 但係咪住嗱，變走個銀仔你都仲可以話，因為你遮得到你身體部分嘛。變走只大笨象咧，就要有人配合啦。 其實個問題係將你個思維。 嗯， 錯誤引導咗你嘅思維，就唔係引導你個即係我隻手舉起咁樣，唔係咁樣咯，係將你嘅思維拉咗去一邊咯。 即係嗰啲咩叫掩眼法啊？係 啦 係 啦，即係咁樣啦。即係譬如你成日都發生噶啦，你見到警訊啦， 嗯， 警訊會有個人行埋嚟，喂拍一拍你膊頭，喂跌咗錢啊，啊呢邊執咗錢，噴又嗰啲就叫做咪就係類似呢個錯誤引導咯。 但係有啲大型魔術唔係都要需要有妹嘅咩？係咪㗎？ 唔使嘅，大部分都唔使嘅， 係 大部分都唔使嘅。你話要有妹嘅咧？就係、是、想件事做好啲啫，有啲係有妹就想件事做好啲，通常都唔使妹嘅。就算一件事如果我唔用妹都得嘅，但係有風險喺度嘅，你夠唔夠膽承擔個風險啦？ 嗱，因為魔術分好多啲好多變嘅嘛，有啲咩讀心術啊，又有嗰啲掩眼法啊。 而近年最興咧就係嗰啲喺你面前咁鬼死近距離嗰啲魔術 啦，或者夾住塊玻璃搣個包出嚟啊，我好想。拆解，但我知道你唔可以，但系都可以讲多少少俾我哋听呢一啲嘢系点样运作啊，或者读心术系究竟咩嘅理论嘅？ 得唔得噶？讲唔讲得？ 讲读心术嘅理论，其实唔关系噶。其实佢系，其实佢系有好多个好简单 嘅计算啊。 因为佢其实个人类咧，每个即系睇相一样、啊，因为其实系统计学嚟噶嘛。 系 咁读心术系类似呢样嘢嚟嘅，即 系 真系咁样嘅。真係有啲係有啲係有出嘅啦，有啲係冇嘅，真係讀心嘅。 哦、 啊，譬如你譬如咁樣啦，呢度台面有三樣嘢，你揀一樣嘢咁樣啦，咁你諗咗一樣嘢揀，咁我知道係咩嘢嚟嘅，但你唔使講，我聽會都知。 我就唔明點解會知，不過呢一個可以 因為佢係有個技巧喺度嘅，即係其實心理學嘅，因為魔術師要讀好多嘢嘅，有除咗。魔術之外咧，就會讀下心理學啊，會讀下電子啊，咩都學噶。 未講到 Mario 後尾點樣成為魔術師嘅時候， 你想唔想知 Maria 點變魔術師啊？我哋下個禮拜繼續有 Mario 喺度。